是谁，你拥有谁，时间啊都忘了谁，找一个地方让我能够更坚强，就像在梦里的天堂， 你。

还能真的清醒，隐藏住感情，任何决定都随便你，不能喜欢你。骑不快的单车载满你的忧郁，实在想问一句，停下等我行不行？我知道你专情，他的确是唯一，所以玩笑一句，你见死忘忧很彻底。我骑不快单车，你只是加油打气，不了解我很累，没有力气跟着